要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，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，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，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，然后发芽开花结果。光阴的故事，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。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，我是王平。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，分享心情。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，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，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，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，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。今天是12月7号，我们迎来了今年24节气当中的大雪节气。在今天太阳黄金达到255度，大雪顾名思义雪量大，古人有云，大者盛也，至此而雪盛也。到了这个时段，雪往往下得非常大，而且范围极广。可是今年北京在今天天气算是真的冷了下来，可是这场雪不知道何时才能够真正的下下来。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，来自于李荣浩，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。 想撒点血，咦耶咦耶，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，咦耶咦耶，快让我在雪地想撒点血。雪地上撒点野，我没穿着衣裳也没穿着鞋，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，不知坐着还是跑着，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。给我点刺激，哦，大夫老爷，给我点爱， 么让我想我，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。想撒点野，耶耶耶，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，耶耶耶，快让我在雪地上撒。 节气的这一天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是2014年李荣浩在他个人同名专辑《李荣浩》当中所翻唱的《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》。这首歌是翻唱自1991年崔健的一首老歌，原版7分多钟，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个版本，对，就是李荣浩最后演绎的版本，只有4分多钟。说实话，虽然只有4分钟，但是还得感谢他，因为他通过现在他对这首歌的理解，这种改编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了这首歌。然而在这个大雪节气听到这样的歌词，我还是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。歌里有唱，我光着膀子，我迎着风雪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，别拦着我，我也不要衣裳，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，快给我点肉，给我点血，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意如铁，快让我哭，快让我笑啊，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，咿呀咿呀，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。我个人对这段歌词的理解就是心中对自由的一份向往和挣扎。希望手机前的你在今天大雪节气的时候听到这首歌，也能够暂时的放下自己心中的那些包袱，快乐一点。最近这天气真的是冷了下来，不知道手机前的你所生活的城市有没有下雪，就希望各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能够记起雪那最为纯白的样子。如果有一天它真的在你所生活的城市降临，那请各位一定要在雪地上踩上几把，135好友或者亲人去雪地上堆个雪人，打个雪仗，撒点野。当然如果可以浪漫一把，也可以在雪地里捧着干净的雪，对自己心爱的人说上一句冬天快乐。来听李宇春的这首冬天快乐。 雪让我有点快乐，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车站，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，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。我喜欢没有字的窗，透过它天空很晴朗，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。我喜欢关灯的惆怅，我独自听日子回荡，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，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，我们就在一起呼吸，安静而整齐。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，所以我唱歌或是沉默 都是在对你诉说冬天快乐。喜欢没有字的窗，透过它天空很晴朗，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。我喜欢关灯的惆怅，我独自听日子回荡，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，当作你，我们就在一起呼吸，安静而整齐。习惯你，就把我当作你，所以我唱歌或是沉默，都是在对你诉说冬天快乐，冬天快乐，冬天快乐。 远离白天的喧嚣，忘记城市的纷扰，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光阴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。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我是王平。今天我们迎来了大雪节气，在这样的一个时刻，我国大部分地区最低温度现在已经降到了零度，甚至更低。往往在最强冷空气前沿，冷暖空气交汇的时候会降大雪，甚至还有暴雪。可是这几天我有特别特别留意天气预报，北京的雪好像压根儿没有一点影子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在歌声当中先感受一下那份久违的下雪的心情吧。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韩红的这首《雪》。 下了整夜的雪，天色变成一片一片的银色，下了一夜的雪，把思念涂抹出纯洁颜色。我的心情不再难过，我的心仿佛有你触摸。下了整夜的雪，把天色变成一片一片的银色。下了一夜的雪，把思念涂抹出纯洁颜色。 的雪，把天色变成一片一片的银色，下了一夜的雪，把思念涂抹出涂抹出纯洁颜色。我的心情不再难过，我的心仿佛你在触摸。雪啊雪啊雪啊雪啊，你大片的大片的下巴，思念思念思念思念，你放纵的放纵的漂白。雪啊雪啊雪啊雪啊， 是韩红所演唱的《雪》。在当年的这首歌宣传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描述，说他为各位所营造的是一种轻松惬意的酒吧氛围，在歌曲的节奏和旋律当中，仿佛可以让你看到温暖的壁炉、醇香的美酒、宽厚的沙发以及欢快的人群。而在大雪节气的这一天，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之后，各位的感受是什么样的？我的感受是，我好像真的置身在一个很温暖的房间，有暖气，对北方的冬天，手里捧着香茶，然后窗外是白雪皑皑的大雪，天空飘落的是鹅毛大雪，我就那样在很寂静的氛围当中，很努力地享受着这种雪飘落下来的声音，是很惬意、很舒服、很心安的那种状态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，听过这首歌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？这首歌收录在2001年韩红所发行的专辑《醒了》里面。这张专辑我个人觉得对于韩红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，因为每首歌都相当精彩。最让我感动的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所谱写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天亮了》。那个故事是1999年贵州的一个景区有一个缆车发生了意外的事故，从高处跌落。在这紧要的关头，一对夫妻将他们自己年仅2岁半的儿子高高举起，结果那个小朋友最后只是嘴唇受了一点轻伤，而这对夫妻却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对，就是在生与死的瞬间，父母想到的并不是自己，他们用双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儿子，这就是最伟大的父爱和母爱。这个生命的故事当时就非常打动韩红，她以这个令人震撼的事件，并以这个小朋友的口吻创作了这首《天亮了》。而且据说后来她经过很多方面的这种联系，想办法最终是领养了这个小孩。下在这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《天亮了》。 那是一个秋天，风儿那么缠绵，让我 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，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，我听到一声巨响，震彻山谷。就是那个秋天，再看不到爸爸的脸，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。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，不要离开，不要伤害。 是韩红所演唱的《天亮了》。其实我们前面的故事没有说完，因为当韩红在那一年见到两岁半的那个小朋友，小孩的名字叫潘子浩，在见到他的时候，一段新的故事就已经开始了。韩红后来说，他和这个子浩小朋友见面时候的心情说，我一进门就看见他了，他就在一个角落里面，我一叫他，他居然自己就跑过来抱着我，于是我俩就在一起哭了好一阵，就是让我自己尽情的去哭，好像孩子跟我有很多话要说，然后我们两个人一直都在哭。其实我们并不陌生，好像我对他也有很多的话要说。这个情景当时被家人拍录下来，但是今天我还是不想给电视观众看，因为我觉得那是属于我心里，深藏在我心里最深最深的一种最为真诚的东西。尽管韩红愿意为潘子浩付出作为一个女性能给予的那份母爱，但是留在潘子浩幼小的心灵当中的创伤却没有愈合。韩红说，子浩当时特别喜欢去当地好像是一个百货大楼的游乐场去玩，在小木船上，韩红发现每当他摇那个木船超过三下的时候，那个小子浩就要下来，说是感觉像是缆车，他害怕。可见这样的一个事件对一个幼小的心灵会造成多么大的这种压力、影响和创伤。韩红说，他一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觉得特别恨那些对生命完全没有尊重可言的人。因为贵州的那个事在最后的定论是好像设计有缺陷，换句话说，当时定论是有一些 就是偷工减料的意思。所以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去说那么久之前的这件事情，想提醒各位，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，食品还是建筑，或者其他可能会引发人身安全的事情，请一定做好你那个怎么说质量应该把好的那个关。好，不说了，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可以打动人心的音乐作品，叫《那个冬季》。 深冬的夜晚里，一个人望着天，难过的自语自言，深深的叹息中听不到往昔的一次缠绵。早知道会出现这样的局面，不如不见，守着回忆，维持着想念。山东的夜晚里，一个人望着天，好好想想从前，被困在自己的爱情城堡里，其实很无言。谁能来解释我此时的期待？没有将来，也没有现在。窗外又飘起了雪，你说过雪花想你，如今的雪 就动一

只剩我一个人，漫天风吹，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，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，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人。 在听完薛之谦的这首《认真的雪》之后，我要跟各位一起来研究一下大雪节气。大雪时节分为三候，一候核弹不明，二候虎始交，三候立挺出。大概可以理解为，在大雪这个时节，因为天气寒冷，寒号鸟也不再鸣叫了，而此时是阴气最盛时期，所谓盛极而衰，阳气也有所萌动。所以在这个时节，老虎开始有求偶的行为，而前面所提到力挺，它指的是兰草的一种，它也感到了阳气在萌动，所以也抽出了新芽。所以从这三候的字面意思就可以感受到，虽然这是一年当中最冷的一个时节，但是你仿佛也能够感受到生的希望，对不对？那换一句最通俗易懂最常见的一句话，可以这么说，冬天已经到了，春天还远吗？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萨顶顶所演唱的《万物生》。 咱的那么多秘密的那么一般的一秒这个妈妈的那么一般的 秋天。 在这个城市里，有人收藏古玩，有人收藏美酒，还有人收藏照片。光阴的故事，收藏音乐和回忆。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。光阴的故事，我是王平。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雪节气，一提到这个节气，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起这句老话，瑞雪兆丰年，而且很多人都会用。但是如果问实质性这个意思指的是什么，或许很多年轻人就一头雾水了。我们来简单的解释一下相关的文献资料说，严冬积雪覆盖大地，可以保持地面及作物周围温度不会受到这个寒流侵袭而降到很低，使这个农作物受到这种寒流的伤害，为这个农作物就创造了极好的越冬的环境。另外，积雪融化的时候又可以增加土壤水分含量，供这些作物春季生长需要。还有就是雪水当中的氮化物的含量是普通雨水的五倍，有一定的肥田的作用。在农村有这样的一句谚语说，今年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。换一句极为简单的话，就是今年雪如果下得比较厚的话，来年夏天我们就可以听到李健的歌声当中所唱的那样的一份美景，风吹麦浪。一起来听这首歌。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，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 岁李健所演唱的《风吹麦浪》。小雪封地，大雪封河，北方有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自然景观，而南方也有雪花飞舞、漫天银色的迷人图画。到了大雪这个节气，河里的冰都会被冻住，人们可以尽情地滑冰嬉戏。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7年我去黑龙江哈尔滨，在松花江上看别人冬泳，然后骑马看小狗拉雪橇，然后从岸上的那个冰做的滑梯一路滑到河的中间，好欢乐。而后到了北京生活这么多年，每年都要去什刹海看那个河冰场，大家溜冰的欢乐。只是自己不善做这些游戏，所以不敢下去去玩。而在南京，对，我的老家老南京，有一句俗语叫做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。大雪节气一到呢，在南京家家户户都忙着腌咸货。我觉得我爸爸最拿手的是腌火腿，他会用那种大紫盐加八角、桂皮、花椒、白糖，先在锅里炒一下，然后把这些晾干了，涂抹在那些肉啊、鸡啊、鱼的身上，搓一会儿，等这些肉色从鲜红转到暗色的时候，就把它怎么说，放在一个大缸里，然后用石头给压得死死的。我不知道要腌多久，然后拿出来晾，晾一段时间干了，还得放回去浸泡，反复几次，至少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吧。然后在春节的时候就可以端上桌，一家人享受这样的美食了。啊，想着想着就盼望新年赶紧到了，感觉好像大家只有这样忙忙碌碌，才能够真正的忙出年味。好，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，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，好妹妹陈丽他们一行几人翻唱的当年忧欢派对和小虎队的一支老歌，叫做《新年快乐》。 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，一片蔚蓝晴空。 四季还有夏和冬，谁说只能做朋友？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，唱着同样的歌。当我真心爱上你，天地也会变温柔。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向你说声新年快乐。 想听你诉说，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。 Thank you. 真的是提前好久在这里跟大家来问候。不过大雪节气，我们要研究一下大雪节气的一些这种天气的变化，对未来天气的一种预测。民间有很多谚语，比如说广西地区有这样的一句谚语，说大雪不动倒春寒，黑龙江地区有大雪和风住，冬至不行船，而河北地区有寒风迎大雪，三九天气暖。也就是说大雪这天特别冷的话，三九就不会太冷。还有就是大雪不寒，明年寒；大雪晴天，立春雪多。还有江浙安徽这一带有大雪下雪，来年雨不缺的这种说法。还有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说这样的话，说大雪不动，惊蛰不开，好多好多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生活在哪里，今年大雪节气到来的时候，你那个地方冷吗？但愿今年冬天不要太冷，当然我们还是期待那场雪赶紧下来。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周亮的这首《你那里下雪了吗》。在这样的歌声当中，祝福各位一切安好，我是王平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你那里下雪了吗？下雪了吗？你那里下雪了吗？面对寒冷你怕不怕？可有炉火温暖你的手？可有微笑填满你的家？要不要我为你留下一片雪花？你那 不要我为你留。